受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14号星期六，农历的2月29。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北京城市史》的精彩剪辑。《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从行政建制、人口变迁以及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生活、水源、能源和交通视角，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在环境交通方面，北京的交通是如何发展演变而来，它是怎样处理与水环境的关系的？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了解北京的环境交通。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大家共同关注度最高的话题可能就是环境交通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空气好不好？出行的道路堵不堵车？环境交通影响着城市发展，也牵动着百姓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继续为您带来北京城市史的相关内容。今天的是第二集，来跟您聊聊北京的环境交通。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环境交通卷的今天请到两位作者，一位是吴文涛，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吴教授，还有孙东虎，孙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北京城市史的责任编辑张秋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哈，来说说北京的环境交通，也是这其中的一卷书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吧。自古以来，人都是逐水而居的，这个城市往往也都是因水而建。那关于北京的环境交通呢，我们就从水来说起。那我们知道今天北京是极度缺水的一个城市，但是历史上北京缺水吗？我们的先人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栖居地呢？ 这个问题呢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哈， 是 我也经常被问的。 嗯， 实际上历史上呢，北京地区是一个水源非常丰富的地区，五大水系冲出的同济、冲积、散，丰富的地下水是资源非常丰富，从蓟城一直到元明清时期的地表水、地下水都是很丰富的，说是河网密布、湖沼遍地都可以这么说。 有这么多的水啊？ 水经注当时记载的，郦道元时期记载的就是有200多条河流。 嗯， 但是现在呢，大概大大小小全部算上也就100条左右了，减少了很多。 嗯， 还有比如说当时的湖泊湿地也特别多，我们都知道的海淀啊、玉泉山脚底下呀、啊，那当都跟江南水乡一样啊、 嗯。 包括现在我们南城的丰台一带的丽珍门啊、凤凰嘴啊。 嗯， 水头庄、万泉市、啊、 这都是水的名儿， 这都是水的名儿，包括南海子，就是现在南海子这一带都是面积很大的湿地。 嗯， 还有比如像顺义那边、朝阳这边金盏店，还有交亭店什么的，这都是大的店铺， 就是以前这里都有比较多的这个水是吗？ 对，海淀的万泉庄。 嗯， 在清代乾隆的时候，那时候记载还有大大小小28个有名有姓的泉， 所以这里是有山有水的、所以咱们的先人选择北京城作为这个栖居地是有道理的哈。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既然北京曾经是因水而起，被泉水浸润，刚才您也多次说到北京是被水浸润哈，那以前咱们北京的水源是在哪儿呢？ 头在哪儿呢？ 早期的北京城市呢，因为规模不大，在我们现在所说以广安门为中心的这个蓟城这个时代呢，它主要的水源是永定河，从山西大同那边流经张家口、宣化这一带，然后进官厅水库那儿，官厅山峡，然后流到门头沟，流到丰台、石景山这一带。这条河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地表水的问题，关键它这个整个河床啊，丰富的地下水涵养层是一个，所以它还有很多泉水的涌出，也跟这个永定河是有关系的。 那那时候主要就永定河水系是吗？ 在我们北京城的早期蓟城时代，主要是永定河水系。那么跟蓟城直接关联的一条小河，那就是莲花河水系，也叫莲花湖水系。 现在还有莲花池公园。 对，现在的莲花池为什么这么受到重视？也是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一条主要的城市水系，主要纯水源。潮白河流域引水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刚才给我们介绍水系情况呢，是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环境交通》这一卷的作者吴文涛吴教授。那么上一次呢，这个北京城市史的主编尹军科老师来做客我们节目时候说呢，他为了搞这个研究几乎是走遍了北京城，也说到这套书的出版历时了十多年，他是对北京城市史的第一次横向的探索。因为我们一说到城市史，大家都什么辽金元明清这样顺下来，但是这次说他是从什么交通啊、水系啊、城市的制度变迁啊等等这个方向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张秋月，您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哈，那么对于这个出版方来说，是不是从十几年前开始也是跟进这个研究了呢？ 是的，这个项目呢，从尹先生十几年前开始启动的课题呢，我们出版社呢就跟课题组的这些专家学者密切的联系，关注他们写作的这个进程和动向。因为呢，北京出版集团呢主要是出版北京史地方面的这些专著，所以我们和北京社科院啊、北京大学啊、首都师范大学的凡是研究北京方面的专家学者呢，都是多年的密切的这种合作，对他们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课题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这八位作者呢，也是我们出版社的老朋友，也是搞北京城市史研究这方面的顶尖的一批学者。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学术动态呢，一直就是比较关注。 那有没有担心过他会曲高和寡呢？ 这个我们完全是没有，因为从北京的城市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的课题来讲呢，确确实实它从文献的角度和实地踏勘的那些角度来说都是比较难的，所以它研究的历程和写作呢也是比较漫长的。我们不担心这个曲高和寡，主要是我们在资金方面啊、什么各方面啊，我们都会努力的去申请，肯定是要努力的为这些作者来服务。 咱们这几位作者和出版集团呢，也是经过了多方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这套图书。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几位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套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呢，也是几经波折的，主要是那个学术出版的这个资金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北京出版集团从老总到我们人文社科出版事业部的总编辑安东先生，就一直为这套书的资金出版经费， 看来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经费是最，因为学术出版是比较难的嘛。这么多年来都是，但是我们在出版北京城市史这一套课题的时候，我们在资金投入上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从项目立项一开始，我们的事业部吧就跟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啊的方方面面申请了这套书的资金，打了很多次的报告，也申请了很多次的经费。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呢，我们又进行不懈的努力，申请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所以呢，有了学术出版的这种比较雄厚的资金支柱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为这套北京城市史的顺利出版打下良好的一个基础。 昨天我在跟吴教授聊的时候，咱们之前沟通您也说，现在出版这类的书也不太容易哈。 对，学术著作呢，一个是它没有像文化快餐效益那么好， 没有那么快一下， 哎，对，而且读起来也费劲。我经常在做学术论文也好，或者出版刊物也好，都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注释的问题。尤其像我们历史类的这种书籍的注释是非常复杂的，校对，我们出版社校对来说，编辑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所以他们做这方面的书呢，工作量要比一般的书付出要更多一些。你说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当然积极性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北京出版社这几年真的在学术著作上是下了大力气了，他们配备了最好的编辑力量，然后在经费上呢也是去大力的筹措。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高兴能请到这套丛书的这个作者，大家来广播中给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这套书会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话语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哈，我们也很荣幸，你们也辛苦了哈。那么现在北京城市史第一批一共七卷已经是出版了，现在大家对目前的反应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从那个学界和普通的文化爱好者，北京城市史研究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读者反应来说，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嗯， 首先呢，是我们在16年、17年这套书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包括作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出版了。出版以后呢，这套书的反响是非常好的。 嗯， 现在呢，我们第一版的印刷呢已经没有了。 嗯， 现在我们今年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嗯， 所以呢，从市场反应来说呢，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这个书一出来就抢没了。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作者自己手里都没有几本，然后好多人都跟我说：“你们这书，我怎么光听到说，怎么看不到啊？”所以现在出版社正在筹措印第二批， 印的也很精美。书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封皮儿，烫金的这个侧面的那个字儿，一排摆在这个书架上，还是非常漂亮的哈。 是的，在我们出版过程中呢，关于这套书的内容，主要是内容为王嘛，在内容编辑加工方面，还有这个封面的设计方面，都是煞费苦心的。 嗯， 特别是这个封面最后是精装，下的很大的力度。 嗯， 就是为了向广大的读者和学界充分展示一下我们城市史研究学术研究的分量。 这样的一套，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学者这么多的积淀出的这样一个书也很不容易哈。那今后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丰富补充到城市史这个文库中吗？现在第一批才是七卷嘛。 当时我们为什么叫北京历史发展研究文库，就是想把北京城市史的发展和它的学术价值要深挖一下。 嗯， 所以呢，第一套呢课题呢是在尹先生比较成熟的各个专题的基础上先出版了第一部分。 嗯， 因为它涉及到北京城市史发展的全貌，它的历史沿革，包括它的人口地理环境交通各个方面，就是主题性的课题专题比较突出。 嗯， 但是呢，我们下一步呢还要出版一些专题性的东西，因为第一批有些可能是稿子因为不成熟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方方面面的因素 还要补充 、这方面的课题非常多， 不只是这七卷能代表的哈。 对对对对对， 我上一次也说了，就是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这种进展，要开拓新的主题，另外呢深化我们这个学术研究的这个程度。 是， 那这样的话呢，一旦有成熟的会继续参加到这个文库里边来。 太好了。那么我们说到北京城市史，刚才说了一下这个书的出版的一些内容，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一卷环境交通这一卷。那么孙教授，其实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您也跟我们谈到过，说从金中都开始呢，北京就实现了作为国家都城的一个飞跃了。 对。 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二位老师，这卷书叫环境交通，环境当中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水这个因素在北京作为都城的发展当中，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无论是都城也好还是普通城市也好，但凡聚落它必须要有水源， 逐水而居。 对，人这生命之源呢，这水扮演呢它就是一个基础性的角色，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对城市的发展它也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嗯， 城市的规模呢也取决于这个水源的是否充足，所以元大都迁址为什么从蓟城这个位置，从莲花池水系为什么迁到高梁河水系，这也是因为水源需求更加增加了这么一个缘故，所以水是决定性的。 所以说在北京作为都城的发展当中，水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这个城市的发展会往水更多的地方去。 是这样，人们依赖水要傍水而居，但同时呢又在改变着水环境，它又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为了发挥城市的各种功能，把这个水系按照人的需求进行改造，进行调整。所以北京城市的水到目前为止已经很难见到纯原生态原始风貌的水系了，基本都是被人，尤其是被这个帝都这个都城这个特殊的功能所改造过的水的风貌。 那您跟我们说说，从元大都开始，北京的水源供应地转向了高梁河水系，当时为什么会转向这里呢？ 首先是因为元大都的规模人口消费都在增加，蓟城那个位置就是现在广安门为中心的那个丰台宣武，现在叫西城了哈， 西城 这个交界这一块地方呢已经满足不了它的城市规模， 扩大，莲花池水系的水源也在减少。高梁河水系呢，就金中都时期就已经有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就是接驳了从现在的山海，就是积水潭这一带连到了昆明湖，现在的昆明湖以前叫翁山坡西湖，连接到有那么一条水道已经开通了，那么它就可以接受来自玉泉山西山的， 就更多方向的水了。 对，它的水源的那个拓展范围呢是向西北扩展了，所以它水源就更加充沛了。借用这个高梁河水系呢，把西山的水源都一网打尽。 也就是说，其实元大都之前用的是莲花池的水系，然后后来水不够用了，就要把高梁河水系也一块接进来。 对， 那潮白河水系就离这西边比较远了。 潮白河水系的饮用呢，它也是有它的历史依据和基础的。首先呢，就元代的时候，这个郭守敬啊，他开通的这个通惠河，他就有一个创举，就是把我们北京城镇北方向的白富泉哈、北边的这白富泉，它是东沙河水系，按照现在的水系划分呢，它是属于北运河水系的一支。在郭守敬那会儿呢，他就把它从北边往西引，引到西山现在的海淀，然后再到昆明湖玉泉山，再拐个弯，就沿着差不多现在金密雨水渠这个方向拐着弯，拐到昆玉河，引到城里来，引到积水潭。所以这个给了我们近代以后北京水系的水源的拓展一个思路，那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打着弯，顺着山脚的这个等高线从东向西再引入城中。这个应该说是郭守敬提供的一个基础和启发。 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水利专家哈。 对。 而且您刚才说了，沿着这个等高线，实际上这个是还有数学的什么计算，这就很复杂了，水利地理哈。 他不能直着引过来，直接引过来他跨不过那个清河和沙河的这个谷地这个河谷地带，他引他的必须得架桥，工程量比较大。再一个呢，这样对于北京城的安全也不是很好，它还从一缓缓的流水流的坡度啊，各方面的考虑在里头。 所以您这样一说，郭守敬这个人在我的脑海中一下就丰富起来，而不只是以前课本上学的那样的一个平面的人物了。 对对，我们古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其实是非常的伟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网友漂流瓶说，那北京是怎么变成现在严重缺水的状态的呢？听刚才专家的介绍说，北京的水环境一度是很让人羡慕的呀，那到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些的重要因素或者是历史阶段的变化造成了现在北京缺水的状况呢？ 因素其实是很多也很复杂，但主要的来说呢，有大概五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我们用水的规模，也就用水量，随着人口规模的剧增在不断的增加。本来比如说在元明清时候只有大概200来万人口，那个时候我们能用多少水，现在2-3千万人口，那是翻了10倍都不止。所以这个用水量是大大增加。还有一个方面，用水方式也改变了，以前是农业饮用牲口人畜饮用，用的这个水的比例也是不一样， 没那么多， 没那么 多，最多就是浇点田灌溉是最大的用水量了哈。 对，就农业或者吃水就这么解决，这有洗现在也发生很大改变，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洗个澡啊，以前的人恨不得一个月洗一次澡是吧，这个用水量都不一样，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尤其是这个传统的农业到现代工业，现在化工企业呀、钢铁呀或者什么 工业用水 现在 非常大， 现在工业用水量非常大，包括城市的清洁，以前没有城市清洁这一说对吧，都在增加，主要用水方式改变。这还有第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上游水源减少啊，因为我们无论是永定河也好，潮白河也好，这个五大水系的上游全部在北京。那么上游地区也在随着我们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开发，城市工矿都在增加，尤其你说永定河来说，山西河北一带的工矿企业的增加多少，所以这个来源减少，他们也是层层截流，尤其是水库建了以后，大大小小的支流全部被水库截住了， 其他的地方也用水量在增加， 对呀、 所以大家都在分 整个流域上下游都是在用水增加，所以这个来水就减少。再一个呢，大的来说就是气候变迁，从明代以后吧，基本上咱们整个华北地区是处于一个日趋干旱这么一个趋势， 现在全球也在变暖、 对，全球也存在这个气候变暖这个因素，还有城市的热岛效应等等，就气候上来说它也有很多不利的影响。再还有呢，我们城市化，这个城市化对产生这个地面硬化， 降水无法渗透，本地的水源没法就地涵养，就地转化，所以这个区域内的立体水循环也被打破，也就我们好不容易下场雨吧，哗啦哗啦全流走了。 哎，可是这流不也流到江河湖海里吗？ 江河湖海它是往下游走了，没有蓄到本地啊，所以我们的蓄水能力随着城市化，尤其是城市地面硬化的问题不断的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方面，水污染，因为工业啊，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啊，用化工产品啊，农药啊等等的，水污染，水污染的水它也是无法再生的。为啥呢？你想，本来是清洁的水可以循环使用，它滋养草木啊，草木本身是留住水的，它是含氧水分的啊，所以所有的这些环节都在影响着这个水源，导致这个水源减少。 网友凡凡说，都知道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但是那是以前的说法吧，对于现在的北京来说，永定河还应该放在这么高的地位吗？ 我想对这个问题应该说它还是依然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那么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到它的水了，没有那种流水上升的情景了，但是呢，假如你因此就把它废弃掉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城市就连自己的就是期待哈，母亲的期待就彻底的就减掉了。因为我们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只要我们本地区生态环境根本改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造血功能。要恢复我们这个地区主要的河流以及地下水水位。如果母亲河都要被废弃了，那北京以后的水源难道永远就指望着南水北调？你永远指望着外地给我们输血不成吗？所以还是要保护好我们自身所有的这些大自然的这些馈赠的资源。 说到这个保护，网友猴面包树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北京的大西山前些年被破坏得很厉害啊，这是从什么时候种下的恶果呢？古人就没有环保的意识吗？这位朋友关心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西山的这个环境的破坏和保护，另一方面就是古人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环保意识哈。 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古人环保意识呢是有的，也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农业社会这个背景下，他所产生的这种保护环境的意识，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保护它还是有区别的。 哦，他们那时候怎么保护？ 他这个保护是这样的，北京这个地方呢，毕竟是从金朝以后我们就成了首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哪个这个执政者他也希望他周围的环境呢是好的。 对， 相对来讲呢，北京西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想跟别处比较吧，他还是保护的不错的。这里边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过去啊，大家呢都相信风水，就感觉北京这个城或者是皇家的这个风水，这个所谓的龙脉都是从西山那边过来的。这样的话呢，你假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是破坏的比较严重的话，他就一个是担心他挖断了这个龙脉，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样的话呢，他在历史上其实明清的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对西山这个地方是挖煤的，就是这个采煤，他一方面呢他需要这个能源，但是另一方面呢它还要有所限制，就是说你不能太过了分。你过了分之后，把它的所谓的龙脉挖断了之后，那就影响它的这个江山设计，他们呢就会对这个是有所限制。那这么一来，它虽然说这个龙脉的这个观念我们讲它是有迷信的这个成分，但是客观上它却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还有呢，就是元朝比如说这些统治者呢，他是喜欢打猎的，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规定以北京这边为中心，大概是方圆八百里这个范围之内，他是不让你去射杀那些动物啊，或者是砍树啊什么的。就在过去呢，就是明朝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比如说为了解决老百姓烧柴的问题，大概是在明朝的洪熙元年，那个时候呢就放开了，就是说你可以到那个时候去砍一些树枝子，结果呢没想到大家呢有的呢就是说你放开了以后吧，他把整个的树他都给伐掉了。所以说这么看起来，这个一管就死，这个一放就乱呢，是古代他就有啊。所以说呢，古人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呢还是有的啊。 说到北京的环境和交通，大家也很关注。网友陈香说，北京以前春天风沙就大吗？至少古代肯定没有雾霾吧，古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环境问题了呢？孙老师， 这个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地面这个植被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天气干旱，再加上大风，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个沙尘或者是沙尘暴。在古书里边呢，它所记载的类似于跟沙尘天气和沙尘暴有关的东西，像什么霾，还有呢雨土，雨就是下雨的那个雨，它下的它不是水，它是土。 泥点子，我们俗话说的。 对，就 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黄尘四色，还有什么大风扬沙等等等等的。我可以举一点例子，就是说明朝的嘉靖二年，那个是二月份和三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通州这个地方，我们的方志上面就记载，当时风霾大作，黄沙蔽天。他说这个行人呢，就是很多呢都被压埋啊，你想想这个沙是多么大。 嗯， 还有的呢，就是说一旦遇到这种天气，就是人的这个身上啊，这个衣服上面呢全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泥点子。还有比如说万历3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文学家叫做袁中道，他到西直门外的那个高粱桥那个地方呢，等于是去观光，说正在树底下聊着，这个时候突然从西北大风就来了。 嗯， 大风卷起的那个沙子和那个石头子儿， 嗯， 啊，一个是呢击中了人的这个身上嘛， 好厉害， 哦，对， 风好大呀， 对，另外呢这个嘴里边，你人总得呼吸吧，是吧？嗯，你一呼吸，连沙子一块呢都给进来了。 嗯， 这时候一看天气不好，就赶紧跌跌撞撞的就跑回家。 嗯， 跑回家以后，他说了，跑回家之后他肯定他得漱口吧， 嗯， 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仍然感觉这个嘴，对对，这个嘴这么一嚼是吧？怎么还咯吱咯吱响？可见呢，哎，这个时候呢还是很严重的。 嗯， 但是这个还是有个发展趋势的问题。类似这种记载呢，是明代以后日益增多， 嗯， 非常严重的时期，基本上都出现在明朝的后半期和这个清朝的时候。 这是不是也是跟整个气候变化有关系？ 哎，对，一个气候变化， 对对对， 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呈现植被破坏和水源稀少这么一个现象了。 对对对，是这个问题。古代的环境的问题，尤其是沙尘的问题，那比今天是一点都不 也是 沙尘问题，绝对是严重。他所谓的埋，古人也称埋嘛，那个埋，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埋的成分跟现在咱们不一样。那个时候主要以尘土沙粒为主， 所以咱们后来三北防护林什么的 还是 很 有很 重要的作用 的， 啊， 对对对， 起作用。 咱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对 对, 对，那个四世同堂不有那个情节，就老北京的生活习惯，进门先掸尘， 啊， 对吧？ 不就是土大吗？ 对，会家家户户都有个掸子，进门先拍，哇，身上拍拍。 是是是，我想起来， 这是老北京的生活习惯。 对， 啊， 好。那么古往今来呢，环境交通都是对城市有着最直接和最深刻影响的要素之一。这些变化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城市对美好环境和畅通出行的需求。那么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为北京更好的环境交通而努力。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胡文涛、孙东虎还有张秋月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北京自建成以来历朝历代的水源地和供水系统的发展变迁。水是生命之源，而良好的水源和供水系统正是最好的生命护航通道。有空大家不妨去书店看一看，来了解更多北京城市史当中的奥妙。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 高三家长请注意，一模后高三考生要做三件事：一，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二，明确清晰目标高校；三，利用最后时间缩小一模现状与目标高校的差距。为此，4月15日公益讲座邀请北大学姐亲授复习策略，还邀请陈武老师现场解析各高校历年政策。讲座热线400-600-5223，400-600-5223，400-600-5223。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宜昌大撤退后，日本军舰一片哗然，认为若当时集中主力攻打宜昌，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军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早已是一座空城。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二战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才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看一组文化展览方面的消息。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会媒体见面会昨天在北京饭店举行，评委会7名成员一起亮相本次媒体见面会，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担任该评委会主席，其他6位评委分别为美国电影导演乔纳森·莫斯托、中国男演员段奕宏、中国女演员舒淇、波兰作曲家、制作人詹恩·凯兹梅利克、罗马尼亚电影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以及瑞典电影导演、编剧鲁本·奥斯特伦德。见面会上，各位评委分别表达了对本届电影节的期待和个人对电影的感受。本届电影节组委会共收到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参赛，经过专家评选，最终确认了15部影片入围天坛奖，最终获奖名单将在本届电影节闭幕式上公布。近期美术创作工程《长江万里图》巨幅成卷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中，整个展览、整个展厅以曲形展墙的方式展出了这一幅长江万里图，画卷全长200米，高 1.5 米，全面地展示了新时代长江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是一幅叙事性的创作。这一创作工程自2017年3月启动，历时1年多，汇集了全国50多位优秀的艺术家，从源头雪山到高原绿洲，从长江三峡到江汉平原，从苏州园林到东海入海口，在画中都可以一饱眼福。本周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在中国美术馆4号馆开幕，该系列展将分批分期在中国美术馆推出16位中青年艺术家，本次展览艺术家为韩学忠和韩宏伟，展览主题是借月观山和亮光的指引，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阐释了自己对绘画的观点和态度，展览将持续到4月22号，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中青年艺术家进行展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4月26号上午，成物游心吕品田绘画作品展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吕品田是当代卓有成就的艺术理论家，也是功底深厚、才情丰沛的画家，坚持写生，积累了大量兼有生活气息和思考痕迹的速写作品，水墨画笔锋遒健，墨色和润，格趣雅逸，透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本次展览精选水墨山水和速写作品70余幅，展览会持续到5月26号。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 电子文件传输以后还能更快。近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张卫、周鹏团队实现了具有颠覆性的二维半导体准非遗失存储原型器件，开创了第三类存储技术，写入速度比目前的 U 盘快10000倍，数据存储时间也可以自行决定。这解决了国际半导体电荷储存技术中写入速度与非遗失性难以兼得的难题，也许不久的将来传输大型文件就是眨眼之间的事情了。利用无人机和卫星图像的支持，秘鲁考古学家宣布在秘鲁纳嘎斯荒漠发现了50多幅神秘的地画，其存在时间超过2000年。研究人员称，这些新的地画线条形成时间甚至可能更早于目前已经闻名世界的纳斯卡地画，它们围绕于帕尔帕山谷的山丘上，与纳斯卡地画相距很远。不过同样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的海边地区，这些新发现的地画内容包括人物、鸟类和猫等，由于时间久远和风沙侵蚀，这些线条在地面上用人眼是难以辨认。最近被称为业界良心的 BBC 纪录片陷入了舆论风波，其2011年出品的《人类星球》被质疑是造假，随后 BBC 对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查，承认确实存在不准确的叙述。除此之外，在《冰冻星球》《蓝色星球2》中， BBC 也采用了合成、镜头拼接等手段，一些镜头是在海洋馆和动物园中取景拍摄的，这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界限的讨论。冬天过去了，来到了春夏，新鲜的水果蔬菜是很诱人的，但是可能你没想过，生活在南极的科学家们也收获了一批新鲜的蔬菜。德国科学家刚从南极一个温室收获并品尝了他们种植的首批生菜、黄瓜和小萝卜，他们希望温室能在5月份全面投入运行，那样基本上每周都可以为他们提供5公斤的新鲜蔬菜。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实验室使命更加任重而道远，这些成果需要帮助科学家有朝一日在火星和月球上种植出种类更丰富的蔬菜。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对于比较敏感的人来说，柳絮是一个巨大的烦恼，对于柳絮引起的过敏症状是苦不堪言。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对飞絮过敏，就尽量不要去有杨树、柳树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去，也要戴上口罩，身上也尽可能要穿得严实一些。当柳絮落到口、鼻、眼等处时，不要用手用力的去揉搓，要使用清水洗脸或者用纸巾轻轻的擦拭。飞絮较多时，关闭汽车和房间的窗户，注意保持室内清洁，用湿抹布和吸尘器来打扫卫生。如果不慎将杨柳絮吸入鼻腔，引起强烈的刺激反应，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对于依靠过敏药的人群来说，注意不要为了减轻症状而服用超量的抗过敏药物，要谨遵医嘱。虽然柳絮漫天飞舞，但还有春花烂漫值得我们去看。本周以春运香山为主题的香山公园第16届山花观赏季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美丽春景将一直持续到5月6号。今年的山花观赏季布展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园内的紫玉兰、丁香、梅花、榆叶梅、连翘、角堇、三色堇、金鱼草等50000余株春季植物已经相继绽放。同时在本周，美丽延庆以花会友系列主题活动拉开帷幕，从即日起4月底进入杏花最佳观赏期，市民们可前来欣赏10000多亩、140多个品种的杏花。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尽量减少在怀柔雁栖湖周边区域的游玩安排了。近期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及各项活动将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为保证电影节顺利进行，将对一些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具体的封控时间是开幕式4月15号16点到23点，闭幕式4月22号16点到23点，封控范围是惠都路南口至北口、范奇路雁栖登港至博鸭场大桥、鸿雁路北沟油库至新庄路口和雁栖湖南路全线，届时公交车也会绕行相关路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金志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